存在这一个天堂， 我只想陪在你身边。 王力宏、张靓颖合作的这首《另一个天堂》，很多人都很喜欢，在 KTV 或者是想到什么浪漫场景的时候会哼唱出来。王力宏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据说灵感是来自于一次梦境啊。有一次王力宏做梦梦到了张靓颖，哎，这两个人在干嘛呢？梦里面王力宏居然和张靓颖在一起录歌，而且梦里面的歌词呢非常的清楚。醒来之后呢，他就把歌词写了下来，于是创作出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另一个天堂》。这首歌曲呢非常的浪漫有意境，表达的是恋人之间的深情，而在王力宏和张靓颖深情嗓音的诠释之下呢，那份割舍不掉的爱呀，也是让所有听到人都为之感动。11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中秋佳节好像是要跟家人团聚在一起的，但是忍不住的还是想要出去走一走，到处的看一看，怎么办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浪漫的地方。来到这边呢，你会发现有浪漫的薰衣草，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花，有各种各样的浪漫情节。我们去到的就是南法，南法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先去到哪里呢？跟随戴佩妮带我走，然后开始吧。 红灯应该停止，绿灯应该往前走，我的爱该继续，还是让它无疾而终？以为你会停留，原来只是到此一游。为什么困惑那么简陋？时间它太匆匆，不喜欢有一个穿梭，关系太难捉摸。不冷不热的风吹的，我好像坐上一列火车，直往前开，一直往前开，却再也不要回头。任速度的自我，任倔强的自我。我的梦该清醒，还是让它告一段落？因为你的不舍可以决定我的去留，为什么前途那么久？ 歌里面唱到，好想坐上一列火车就往前走， 当你的心想要去旅行，想要去流浪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自觉的也像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一样，随便踏上一列火车，随便前往一个目的地。故事要说到，早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潘妮戴佩妮呢正在筹备婚礼，忙碌之余她不时会弹一弹钢琴啊，从而创作出了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未完不待续》。写完之后呢，戴佩妮决定告别过去所有的事情，于是以她过去16年的经历作为基础，完成了那一张专辑，叫做《贼》。而这张专辑的录制也是很有意思的，他特别远赴到了南法马赛附近的一个小镇上，这个小镇上有一个世界著名的录音室，在这里呢，戴佩妮带上自己的团队整整待了10天，录制完了整张专辑。说到这样的经历，潘妮曾经说过，他没有刻意的选择要到哪里去录制，但是从上一次的经验发现，转到世界另一个角落去完成专辑，会比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要专注许多，而不同的录音环境呢，也可以丰富自己的音乐旅程。他说这次在南法呢，和自己之前去巴厘岛录制的感觉就完全不同，光是录音室的空间感呀，声音啊，就觉得非常大的差别，特别是录鼓的地方呢，曾经是一个纺织厂，也是完全和以往不同的经历。而据说他们一行几位，每天录音的时候只做三件事情，吃饭、睡觉和录音，连吃的食物呢，每天也是非常非常的类似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cheese 和法国面包。可能也是由于在这个小镇当中录制的影响吧，所以你会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歌曲呢，是那种比较随意的感觉，平衡带一些灰暗。潘妮说呢，他没有刻意的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去进行切换，但有的时候随着自己的心情，随着自己看到的感觉不同，你自己的状态也会发生些许的改变。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位歌手也是戴佩妮的好朋友，他曾经两次为他做专辑制作人，刘思涵。刘思涵呢有一首非常知名的歌曲啊，好像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大家都会拿出来听一听，走在冷风中。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法语版本，毕竟拿到的南法。 刘思涵的法语没得说了，这一首法语版本的《走在冷风中》也是他今年新推出的全新的版本。来到南法，可能很多人会说，南法这边的花啊，都绽放得非常的漂亮，无论是玫瑰花、郁金香、薰衣草，还是一些你叫不上来名字的花，看着它们静静地绽放的时候，你的内心也会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波澜。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绽放它留给我的情怀，春天的手要翻越它的等待，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燃烧它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手要试探它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怎么舍得如此伴你入主怀，当我越是深爱脾气就会越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同时凋零同时盛开，爱情的手压拂过它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它轻轻地摘。 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来自于胡夏的翻唱版本，紧接着我们再来感受一下2005年的时候孟庭苇重新录制的新版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男生从男生的角度看玫瑰花的绽放，女生她的角度又是如何呢？ 这个版本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显然已经比原版要更加的编配上丰富了许多。 很经典的一首作品，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女孩子们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心都融化了？男生呢，可能也会觉得这样的爱情真美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周慧， 还有你给的温馨， 好想好好爱你， 我的手心还有你吻的气息， 多美的一句告白。 滴滴答应让想念的人喘不过气，而你的背影会在哪里平静。 中秋佳节这天，希望所有的爱都可以好好的绽放。 记忆我才能和你接近，除了可惜眼泪没有声音，有一些人容易动情也容易忘情，我爱过了你心永远在哪里，好想好好爱你，这一句话只能藏着 一段遗憾的爱故事没有进展下去，但是那份爱过程当中诞生出来的种种的美好，好想好好爱你。周慧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啊，中秋佳节这天真的难得有时间好好陪伴自己的爱人，陪伴自己的家人，让他们知道你的爱。今天我们去往南法，首先呢我们去往尼斯好了。尼斯呢是南法最出名的蓝色海岸城市之一，来到这里看到一片汪洋大海，你不要惊叹不已，因为实在是太美丽，而这样的美丽呢从古至今一直如此。尼斯的老城呢很值得一逛，在那里呢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老的各种各样的小巷，还可以吃到刚刚打捞出来的新鲜海鲜或者是本地的特色小吃。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活动方面。中秋来临，海淀区首届中秋文化科技体验节活动在五棵松华西中央广场启动。这次体验节着重打造科技加传统的亮点。科技体验区运用投影、激光、遥感，应用脑电生物反馈等科技手段，让市民可以真实体验登月过程和嫦娥虚拟互动，参与夜观月球等活动。今天将举办最后一天。北京市直机关第五届运动会成果展示活动暨体质促进赛在朝阳体育中心举行，来自市直机关122家单位的6000多名干部职工参加。在活动现场，动感音乐的伴奏下，干部职工代表展示的第9套广播体操、武当九式太极拳、健身舞、柔力球等特色项目，他们个个身姿矫健，时而柔和伸展，时而活力迸发。随后选手们又投入到体质促进赛的角逐当中。近日2018北京文化创意大赛全国总决赛在位于通州区的九棵树文化产业园开赛，来自全国24个赛区的43个优胜文创项目在总决赛现场按照创意、创新、创业三个组别展开巅峰对决，获奖名单正式出炉。文博智慧云、咪哒新音乐娱乐产业平台、一创图云三个项目分别获得了创意类、创业类和创新类的一等奖。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中秋佳节，让我们开启环游四季的爱。 数着雨滴节拍，一步一拍，音符装满脑袋，暖暖让太阳晒，人山人海，只拥抱你的爱，你就是我的专属平台。甩开梦幻裙摆，为你挥洒全世界的色彩，上天下海都有你在，不怕任何失败和时间比赛，偶尔耍点小赖，慢活也不坏，自然自在的爱，依靠任性牵手。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话有 可以说小清新，也可以说小浪漫。环游四季的爱来自于梁静茹。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策划。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在中秋佳节一起神游一下南法，充满花香的一些地方哈。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圣保罗。圣保罗呢是一座建在山上的优雅又安静的小城，始建于15世纪中期，如今几个世纪过去了，这里仍旧保留着当年的迷人的风貌。这座安静的小城呢，非常适合各位带着父母一起去慢慢的游览。在这里我们可以欣赏到本地出产的手工艺品、珠宝首饰，也是感受法国艺术的好地方。比如说印象派画家皮埃尔呢，就曾经在这里居住过。雷诺阿欧喜欢绘画的朋友呢，可以参观以雷诺阿名字命名的博物馆，从艺术的角度去领略南法的气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也是很浪漫的一种表达，来自于哈林庾澄庆，在一起。哎，不是那个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的在一起哦，两个人在一起的浪漫，听听这首歌当中所营造的氛围。 想跟你在一起，想跟你坐飞机，一起去旅行，一起看星星，看电影蒙咖啡，被走到巴黎，看你的眼睛，顺便偷看你日记，还有好多的事情。在一起 刚才听到的来自于庾澄庆2013年的专辑《关不掉月光》当中很浪漫的一首歌曲《在一起》，尤其是当他唱到《在一起》的时候的那种温柔的感觉。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来到南法，刚才听到了一首非常可爱的法语歌曲。11点4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中秋佳节，全家团聚在一起，晚上的时候赏月自然是少不了的。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很适合今天的祝福，祝愿各位月圆花好。欢迎 Karen Moore 莫文蔚。晚上吃着你心仪的月饼，跟家人团聚在一起，有一搭没一搭的聊聊天，然后抬头看一看天上的月亮，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此了吧。这个时候你跟爱的人或者是跟家人说，今晚月亮好美，他说是的。 当我们抱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对的，因为我是个自由自在的男人，所以我不是你最好的选择。当我们吻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好的，偏偏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夜里，我们宁愿错也不愿错过。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我还没去过的地方，天地那么大，世界那么辽阔，再次相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你还没去过的角落，是你难以抗拒还是我想太多？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